是清醒才是错误的开始，我不需要也不重要，做一个傻子多么好，我不明白也不需要明白，就让我这样到老。谁的真的让心幸福到故事的结尾？何必那么的慌张，有时清醒才是错误的开始，我不需要也不重要，做一个傻子多么好，我不明白也不需要明白， 不明白也不需要明白。